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87.6。 130味本草，1258道工序传承国命，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董酒125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养生之道》，养生之道。 本节目由赐富牌化维鲜胶囊特约播出。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养生之道节目，我是周杰。那今天呢，我们是继续话养生说健康，我们的嘉宾呢是张正主任。张主任你好。 周杰好，听众朋友们早上好。 嗯，我们在节目当中呢经常会给大家推荐一些这个保健的方式哈，比如说有一些这个保健食品呢，很多都是从中药当中来提取的，也可以说是中药的提取物啊，它是药食同源的东西。那么具体到它是啊，这个如何在我们的养生的当中起到作用的，今天咱不妨跟大家来聊一聊啊。 嗯，我们说听众朋友们表现的这个疾病啊是多种多样，比如说有些人是呼吸系统， 嗯， 有些人是心血管系统，有些人又是消化系统，或者说有些人是泌尿系统，有些人又是骨关节运动系统，还有一些人是代谢，有些人呢又是这个免疫。每个人的病变不同，但是大家有一个生活的经验啊，就是说你看我们到医院，不同的疾病我挂不同的科，然后我找不同的医生给我开不同的这个药，可是这个保健呢我们通常呢就是那么几大类，那么我适合用哪一类是这个有利我这个病变的这个康复，这里边就要这个选择。那这个选择里面就是大家有些人就问你这里面有没有这个科学依据啊，好像就是说有些可吃可不吃，吃也吃不好，但是也把我吃不坏，好像是这样。这个呢是大家对这个保健的一种这个误解，还是这个不了解。我们说保健啊，它是在疾病治疗的基础上，或者说在预防疾病，或者说在防止衰老的情况下，寻找不同类别疾病的共同发病机制，在这个共同发病的机制的基础上，给你营造一种对抗衰老、对抗疾病或者促进疾病康复这个因素，这样呢它有这个协同作用。所以你看国家在这个保健品管理上每次都要强调，保健品你不能代替药品，那你没有那么精准，但是不能代替药品，可是为什么还要批功能呢？那它这个功能的依据呢，主要是依据就是殊途同归，找一些不同疾病里边这个共性，找到这个共性以后呢，在这个共性的基础上结合这个疾病康复这个因素，开发出一些有适应性的这个功能来。你像这个，我们说它疾病你在发展过程中或者这个产生过程中呢，它都我们说有这个损伤的这个原因和它的这个发生机制，还有一些就是这个损伤这个形式这个不同的这个改变。你像这个这个损伤上啊，我们说其实这个它有可逆性损伤，就是说我把你损伤了我又还能长回来，不影响这个后遗症。还有一种损伤呢就是不可逆性这个损伤。不可逆性损伤这个道理字面大家很好理解，就是说你倒不回来了。比如说你这个一个这个心肌组织坏死了，你说你这会儿想把它修复好，不是就没办法了。你说你的中枢神经，不是周围神经啊，你的中枢神经坏死了，你想把它这个修复不可能倒回来，不可逆了。所以我们说在医学上它有这个可逆性损伤、 不可逆性损伤。你举例说明，你比如说可逆性损伤它有这个细胞水肿啊、脂肪变呀、还有这个玻璃样变呀、淀粉样变、粘液样变、病理性色素沉着，还有病理性钙化，哎，这都是可逆性的这个病变。那么不可逆性这个损伤呢，比如说坏死的基本病变、坏死的这个内型等等等等，包括坏死这个结局、坏死这个后果，都是指这种坏死以后它这个不可逆性。那我们这个保健就是尽量在你病因作用你的时候，诱导这个损伤这个环境，让它向这种可逆性这个损伤去发展。所以呢，就用了一些这个中药里边这个提取物，提取物其实就是细胞中间协同作用那个沟通那个介质。你比如说炎症，发生炎症的时候，它有像这个炎症修复这方面发展，还有一种呢，就是像纤维化这个发展。那你这个像纤维化发展，我们都知道纤维组织长得越来越多以后，对你的功能影响就越来越不好。那你还有像这个炎症这个修复，修复就是说怎么让它原生的这个细胞多一点，裂变的这个速度快一些，然后几乎就是让你尽量的长成原来的一模一样。那你说这个中药就是我们其实它是在这个细胞因子上在作用。我们说所有的损伤，大家看到的是流血啦、坏掉啦、坏死啦，这是宏观。那你从这个现代生物学研究，所有的损伤它都是在细胞水平上去影响。所以这个中药这个提取物，其实我们今天用现代药理学去研究的话啊，它其实就是一些细胞因子在作用着细胞这个状态，如何向它向这个有利于修复、有利于康复这个方向去发展。包括我们节目给大家介绍的为什么有那么多种类，目的是什么，它不同的这个种类它诱导这个方向不同，但记住一定要选择适合自己的。 对，其实我的理解啊，就是说保健食品呢是不能够代替药品的啊，这个咱们已经达成共识了， 这是明 确的，因为它完全是不一样的。 对， 但是呢保健食品呢也不能等同于一般的食品啊，因为保健食品很多都是中药的提取物，它是有功能性的。 功能食品。 对。 国外没有功能食品。 是是的。 国外它有这种食品补充剂， 嗯， 其实就是我们说那个营养素， 嗯， 大家有时候孩子在国外吃的什么深海鱼油，什么欧米伽三， 嗯， 还有卵磷脂，它都是营养剂。营养剂是什么？就是我们身体需要，可是因为你疾病，因为你衰老，哎，你这个量不足，我补充一点这个以后呢，它也是在营造这种我们说的正气， 嗯， 就是对抗疾病这种能力。 对。 但是咱们国家有个好处是什么？几千年老祖宗给我们留下了一个医学遗产，就是药食同源的这么一个这个伟大的宝库。哎，它就带有这个功能，这个都是经过专家评审论证过的。 嗯，对，其实咱们可以说一个例子，如果说保健食品呢等同于一般食品的话，那如果假如说它是食品，我们就平时没有病或者没有说对症的话，我也老去吃它，其实会吃出问题的。它不是食品， 它不是食品， 对吧？ 你不能拿这个保健食品替代大米、 是 白面。或者当肉吃， 所以就是这个意思嘛。它是有功能性的啊， 对， 因此呢，它是针对于刚才您说的人们病症当中的一些共有因素来进行一些这个攻破。 它也需要分析，然后我们药品不是有这个药品处方吗？ 对， 其实对于保健来说，也需要一个保健处方， 嗯， 就是我们说的健康管理方案。 所以说到底还是说，你找一个适合你的这个方式是非常重要的， 没错， 你不能够盲目的去选择。比如有些人说了啊，我吃这个好，大家都觉得这个好，但是您用可能未必合适， 一定不要人云亦云，那样的结果就变成了全国人民补钙， 嗯， 全国人民补血， 对， 全国人民过去七八十年代什么红茶菌搞的这个全民运动了， 这所以 哪有那样的事呢？ 这是一种愚蠢的一种表现哈。所以我们一定要针对个人的具体情况，所以我们经常会说呢，一定要做一个这个健康评估，根据您个人的情况来选择适合您的一些保健方式，这点是科学的，是安全的啊。 对，这样就能精，就能准，就能有效， 对， 获得这个真正的健康效果。 嗯，所以目前呢，我们正在举行的就是风险评估啊，根据您自身的这个健康状况，给您推荐的适合您的一些健康保健的方式啊。那如果大家呢需要的话，可以在早晨八点半之后来拨打电话做进一步的咨询，咱们做健康评估，然后给您做一个针对性的健康管理方案。我们的电话是8886-4417，8886-4417。 听众朋友们好，疾病始终与人类的进化和发展并存，大自然在赋予人类各种生存优势的同时，也不断地给人类带来创伤、疾病和死亡的痛苦。古往今来，人类所从事的科学研究，一方面是发明各种工具和用品，而用于改善生存条件，另一方面就是想方设法减少疾病带来的痛苦和死亡，用以提高每个个体的生存质量和时间。 凡事皆有因，导致疾病产生的原因很多，涉及到生物因素、自然环境、饮食、营养、社会竞争、物理、化学、遗传、情绪失控、衰老、免疫等等因素。不论是哪一种致病因素作用于我们人体，如果超出了我们人体的适应耐受范围，就会导致人体细胞的损伤，进而导致人体组织结构改变、器官功能的异常，各种疾病和症状应约而生，给我们的身心带来痛苦。 除了天灾人祸直接危及我们的生命，每一种疾病的产生都有一个发展过程。如果在疾病产生的初期，我们能够防微杜渐，就可以把疾病消灭在萌芽状态。我们无法改变疾病病因的存在，但我们可以提高我们自身的抗病能力，进而减少疾病的发生。 保健品不能代替药品发挥作用，药品也不能代替保健品发挥作用。治疗疾病，我们一定要去医院，通过诊疗过程治疗控制疾病。在疾病的康复过程中，在使用药物治疗的同时，选择适合自己的健康管理方案，就会加大疾病康复的筹码，也就是康复的力量大于疾病的力量时，疾病就会走向康复。反之，疾病的力量大于康复的力量时，疾病就会进一步加重，继续发展，就会因为疾病而导致死亡的发生。 不如老年，未病先防，疾病防变，愈后防复。根据每个人的健康状况，一人一方，每个人都应该选择适合自己的健康管理方案，就能够做到管理好自己的健康，延长寿命，提高生活质量，让我们不依赖别人而有尊严地过上老年生活。如果您需要选择适合自己的健康管理方案，可拨打节目电话，通过对您身体的健康风险评估，就可以获得适合自己的健康管理方案。 关于保健方式的这种选择呀，确实它是有一些这个知识性的啊，有一些制约性的。当然了，我们也是针对于很多朋友的选择不同的这个健康啊养生的方式呢，我们集结成了一个健康管理案例啊。其实这个当中的例子真的是非常多。 那么 这么多年或者我们节目中讲了这么多方式，呼吸系统疾病的，心血管系统疾病的，消化泌尿，包括肾呀、啊、金盏花的应用啊，还有这个我们说维护骨关节八种营养元素这个应用啊，它这个应用的如何，诶，我们都把一些大家反馈给我们这个案例呢，都这么汇总了一下，目的是什么？能够抛砖引玉，开拓大家这个视野，哎，能受到这个启发，强化大家的保健意识，大家可以学一下。因为咱们每一次讲节目，你看，去掉片花，就能说那么几句，很多听众反映就是听着不过瘾，那怎么办？哎，我们就是基于这种要求，我们编了一个这个册子，大家可以索取这个资料。我觉得要有正确行动，先从正确的学习开始。有了正确的学习指导，我们就会有正确，能达到正确的结果。 对，大家可以免费的领取这个健康管理案例的一个实录的小册子啊。大家八点半之后来拨打电话进行领取，那电话呢是8886-4417 8886-4417。其实我看到呢，在其中有一个，它本身是脂肪肝，是吧？通过它这个非常针对性的治疗和他自身的这种运动，在选择适当的这种养生保健的方式，确实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 你要说脂肪肝啊，如果要咨询我，要让我给出这个保健的这个方案来，我也是这个抗纤维化加绿色这个黄金茶色素。可能有听众就问了，你不是说这个抗斑块、消除斑块，你是这个方案吗？怎么这个脂肪肝也是这样呢？我们讲了那么多理论，你看啊，我们说这个在这个人体这个不可逆性这个变化的时候，其中就有一个叫脂肪变。你看很多人脂肪肝，他不重视的，因为什么？他没症状， 就不挡吃不挡喝无所谓，他就忽略了。 你从理论上，你刚才说不挡吃不挡喝是因为什么？他属于这个可逆性损伤，这个时候也是没有症状的。你像我们说这个中性脂肪，特别是这个甘油三酯，蓄积于我们这个非脂肪细胞，咱们人体不是有脂肪细胞、肌细胞、内皮细胞等等啊，这些都不是脂肪细胞。它如果这个甘油三酯聚集到这个非脂肪细胞这个细胞质中呢，我们把这叫什么？就叫脂肪变。哎，发生于这个肝细胞、心肌细胞、肾小管上皮细胞、骨骼细胞等等。当然它会和我们这个什么有关呢？和我们这个感染呀、喝酒啊、中毒啊、缺氧啊、营养不良啊、糖尿病啊、肥胖有关。就是说感染、酗酒、中毒、缺氧、营养不良、糖尿病、肥胖呢，会让你这个非脂肪细胞里边长了很多这个脂肪。比如说肝细胞，脂肪肝是什么？就是你的肝细胞，它不是脂肪细胞，它里边这个脂肪呢，它多了。我们就是说，哎，这个时候发生了这个脂肪变。你像这个轻度的这个脂肪变啊，我们肉眼，如果去看这个受累这个器官了，它是没有明显的变化，就拿眼睛看。随着这个你脂肪肝你不控制的话，哎，脂肪变的这个器官呢，体积呢越来越大，淡黄色，边缘那个圆钝，切面呢呈这个油腻感。如果我们这个时候用电子显微镜看的话，细胞之内这个脂肪呢聚集为这个脂肪小体，进而呢就会融合成脂滴，脂滴你就理解成那个油滴啊。那我们在光镜下，看到这个脂肪变这个细胞质呢，就会出现大小不同的这个球形这个油滴一样啊，就脂滴。大的呢可以充满整个细胞，而将这个细胞核呢压到一边去。如果我们做这个切片的话，用石蜡切片去看的话，因为脂肪被有机这个溶剂溶解，所以这个脂滴啊，就那个油滴称这个空泡状。你像这个肝细胞，我们都知道是脂肪代谢的重要场所，最常发生这个脂肪变。但是轻度的脂肪肝通常就是你说的这个不挡吃不挡喝，它不引起这个肝脏这个形态样子也没改变，功能也不会障碍。如果是显著称这个弥漫性的脂肪变呢，这个时候我们才称为这个脂肪肝。那你像重度的这个肝脂肪呢，就可以激发为这个肝坏死和这个肝硬化。 那你肝坏死和肝硬化的时候，坏死以后，这个首先肝脏的再生能力是很强的，它就会发生纤维组织这个增生。那个，所以我们在给大家方案里边，我们你这会儿必须抗纤维化。同时，为什么要加一个茶色素？我们都知道，茶色素这个茶叶里面提取这个，它是可以调节血脂的，调节我们这个代谢的。这样的话，一个是在这个脂的减少上，通过绿色黄金茶色素作用；一个是防止你这个像这种肝硬化发展。肝硬化呢，你就是纤维组织多了，你不就肝纤维化吗？肝纤维化，这不肝硬化。肝硬化到一定程度，你压迫了这个门静脉，你才有这个腹水啊、消化道出血呀、然后这个肝区这个胀啊、闷啊、痛啊，你才有像这种肝脏这个恶变这个方向发展这个趋势。所以在这个脂肪肝这个阶段，你要保健，我们就去抗纤维化加茶色素。其实这个病理改变它血管硬化其实就是血管纤维化。你看我们叫肝硬化，血管硬化其实就是肝纤维化了。血管纤维化了，所以抗纤维化加绿色黄金茶色素。 对，那还是一句话啊，就是具体你怎么来进行养生保健，选择什么样的方式，还是有针对性的啊。根据您自身的状况，我们来做一些呢相应的指导。所以一定要先做风险评估啊，对于您的身体状况有一个把握，然后咱们再做具体的改善啊。那如果大家需要啊一对一的给您进行一个健康管理方案的话，别忘了早晨八点半之后来拨打电话88864417。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养生之道节目主讲医师张正。茶色素是从茶叶中提取的茶多酚，经过氧化聚合反应生成的一种水溶性小分子酚性氧化聚合物，是一种具有极高生物活性的物质。其主要成分是茶黄素、茶红素、茶褐素。茶黄素具有抗血凝、促纤溶、降血粘、防止血小板粘附和聚集、加快血液代谢、提高血液细胞携氧能力的作用。茶红素可升高血清中高密度脂蛋白，降低血脂和血清中低密度脂蛋白，并具有对逆转录病毒的逆转录酶、各种细胞 DNA 和 RNA 聚合酶活性的抑制作用，还具有溶解血管沉积物的作用。茶褐素具有增加血管韧性的弹性，修复血管内膜，防止高血压、糖尿病的作用。1997年9月，茶色素临床大协作正式开展，将近3000家医院、50000名临床工作者通力合作，120万名心脑血管及其他相关病例开展茶色素临床验证，最终得出结论：茶色素对调节血脂、血糖、逆转动脉粥样硬化、抗脂质过氧化、抗凝促纤溶、增强免疫等作用明显，具有十分广阔的药用开发和保健应用前景。根据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发行的《中国茶色素临床科研论文专辑》，大量详实的数据统计，茶色素的保健作用明确，对心脑血管及三高人群、功能性消化不良、慢性萎缩性胃炎、十二指肠溃疡等，均具有良好的保健康复作用。想进一步了解茶色素的保健作用，可索取揭秘茶色素的保健手册。 互联互通的新时代，共享共建的新生活，分享你的健康故事，共圆健康中国梦想。讲故事化养生，为